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小白，我们这次来是要向你告别的。我已经完成了第七考，就要离开这里了。大祭司说，只需要凭借海神之光笼罩，我们就可以不受到海神岛规则的制约。 唐三的话还没说完，小白的目光已经变得灼热起来，单膝跪倒。唐三将小五交给身边的宁荣荣，赶忙上前将小白扶起。 参见大人，恭喜大人拔去海神三叉戟。 哎，小白，别这样，我们早已当你是朋友。 不，唐三大人，不一样的。海神大人对于我们海洋生物来说是至高无上的，你是他的继承者，就是未来海洋的主宰。虽然你现在还没有通过海神九考的全部考核，但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。那时你就是海洋的共主，自然也是我的主人。 既然我是你的主人，那我命令你以后见到我不用行礼，以朋友相称，这总可以了吧？ 大人，您可是金口玉言，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。 小白，你不是早有预谋的吧？ 我才没有。既然你们要走，那我就送你们一程吧，这样也快点。我们熟悉水路，你们想去什么地方，从海上走，能节省不少时间。 我们要回到天斗帝国的天斗城，从海上也能过去吗？ 我们能够送你们到距离较近的地方，至少可以节省一半的路程吧。现在就出发吧，大概在海上需要航行三天。好在你们有小奥这家伙的香肠做食物。 众人也不客气，纷纷上了小白族人的背。有魔魂大白鲨的速度，回程的时间自然是大大缩短。在小白的强烈要求下，唐三只得带上小五上了他的背。按小白所说，能够驮着海神的继承人和海神三叉戟走一圈，他就是海魂兽中最幸运的了。在海神之光的笼罩下，魔魂大白鲨们启程开动，终于离开了这修炼了四年多的海神岛。众人都坐在魔魂大白鲨的背上，唐三一只手搂着小五，另一手握着海神三叉戟，感受着海风的吹袭，说不出的快意。离开大陆已经四年多时间了，踏上回程，史莱克七怪们都有种归心似箭的感觉。嗅着小五发间淡淡的香气，唐三不禁想起了自己那个弟子吉祥。吉祥医术高明，他也想过要带吉祥一起返回大陆，但经过仔细斟酌后，唐三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。当初自己八人离开天斗城的时候，斗罗大陆已经纷乱，四年过去，武魂殿绝不会按兵不动，大陆上的情况指不定变成什么样子。吉祥心地善良，纯洁如白纸一般，让他去沾染尘世间的纷乱与阴暗，并非好事。武魂殿势力庞大，哪怕他们八人的实力都有了质的飞跃，唐三也毫无把握能够与武魂殿抗衡。 就让吉祥留在那紫珍珠岛做他的医生吧，对他来说或许一生平淡了些，但至少是平安和快乐的。 刚到海神岛的时候，唐三才六十多级魂力，但此时离开史莱克七怪中，除了小五魂力不清之外，大家都登上了八十级的门槛。唐三经过与海神斗罗波塞西一战，再加上拔出海神三叉戟时的超负荷，他的魂力已经极其接近85级，突破也就是几天内的事。戴沐白是除了唐三之外魂力最高的，已经达到83级，除了他之外魂力最高的就是宁荣荣了。通过第五考挑战封号斗罗时，他的魂力从77级提升到了78级，通过第六考再升一级达到79级，而最后的顶级七考完成更是给了他三级的魂力奖励。不但凭借神赐魂环进行突破，更是达到了83级的程度，与戴沐白持平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唐三昏迷的那段时间，宁荣荣凭借自身这些魂环提升后对身体素质的改善，使用神赐魂环终于也突破了10万年的限制，获得了自己的第一个10万年魂环。如果从魂环及魂力上来看，他现在是除了唐三以外史莱克七怪中最强的一个。高达83级的魂力不说，更是有着两紫五黑一红的恐怖魂环等级。 而拥有了第八魂环的宁荣荣也没有让伙伴们失望。他的第八魂环不但多了两个强大的辅助能力，而且所有魂技的增幅效果也是提升了 90%， 令史莱克七怪实力暴增。宁荣荣之后，奥斯卡马红俊凭借着比朱竹清多一考的优势，魂力等级追上了幽冥灵猫朱竹清，现在他们三个都是81级。当然得到收获最大的还是唐三，尽管海神九考并没有带给他任何魂力的奖励，但是他的魂力等级还是众人中最高的一个。而海神三叉戟和海神之光无疑是最大的收获，再加上紫极魔童达到浩瀚级别，以及额外获得的两个十万年魂环、一块十万年魂骨，还有那进化为十万年的第五魂环。虽然他只有85级的实力，但哪怕是遇上95级的封号斗罗也有一战之力，更是胜势要大得多。如果说史莱克七怪在前往海神岛之前还是年轻一代魂师中的佼佼者，那么现在的他们就是拥有与任何同等人数组合一拼之力的强大团体。随着众人全部提升到魂斗罗境界之后，唐三的两大领域技能，宁荣荣高达 90% 的增幅技能，戴沐白和朱竹清的武魂融合技，奥斯卡的强大增幅香肠，以及马红俊的七手火凤凰，无疑已经成为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团队。现在就只差小五复活了。唐三能够清楚地感觉到，小五与宁荣荣同样作为顶级七考，他最后获得的奖励绝不会比宁荣荣差，甚至在奖励叠加的情况下还可能会超过宁荣荣。 返回大陆后要先尽快寻找合适的魂环施加在昊天锤上，依靠吸收魂环进一步提升我的魂力，等到昊天锤的魂环完成吸收之后，也就差不多可以着手复活小五了。至于大陆上的事情都要等到复活小五之后再说，而有了八环的昊天锤做保证，蓝银皇被削弱五个魂环也不算什么，再去寻找合适的就是了。八环昊天锤的威力不论怎么说也不会比蓝银皇弱，之前可是计划给昊天锤至少施加万年以上级别魂环的。 理顺了自己的思路，唐三紧了紧握着小五的手，小五的腰肢还是那样纤细，亲亲他的发鬓，唐三心中一阵满足，小五是他最珍贵的宝贝。魔魂大白鲨在海中的速度确实恐怖，尤其是在小白的带领下。小白本就是海中霸主之一，虽然他们出了自己的领地，不断经过各种海魂兽领地范围，但那些海魂兽们无不四散避开，让开通路，唯恐惹怒这海中霸主。在海风吹拂下急速行驶了三天之后，远远的黑色的地平线终于出现在史莱克七怪视线之中。这一刻众人无不欢呼出声，离开了4年多的大陆，终于他们回来了。唐三八人重新踏足大陆，在小白离开前通过海图确认了一下众人所在的位置，这才向他告别。小白告诉唐三，等他们回来的时候只需要在这里释放出海神三叉戟的光芒，他就能够感受到，三天之内必定回来接他们。小白在海中回头三次，带着族人们加速而去，渐渐地消失在水天相接之处。重新踏足大陆，大家无疑是兴奋的，但小白的离去也给他们带来了几分怅然若失的感觉。毕竟他们也在海神岛上生活了4年多的时间，对普通人来说，一生中又有多少个4年呢？ 小三，我们的行程怎么安排？ 先回天斗城看看吧，毕竟离开这么久了。不过我不会在天斗城逗留太长时间，我要带着小五去寻找合适的魂兽猎杀，获取魂环，把昊天锤的魂环加上去，也好让魂力快速提升，争取早日冲破封号斗罗级别，然后复活小五。 既然是这样，你也不要耽搁了，直接带着小五去猎杀魂兽就好了。以你现在的实力，遇到10万年魂兽也不怕。我们就先回天斗城等你，不知道那边情况怎么样了。 嗯，这样也好。 一边说着，他将地图摊开，众人围了上来，手指点在地图上，唐三分析着。 这是我们所在的位置，小白说的没有错，有他们的护送，我们至少节省了近一半的路程。从这里向正东的方向， 大约只要10天左右的行程就能抵达星斗大森林，那里生活着众多魂兽，我就准备带着小五去那里了。如果顺利的话，我相信少则1年多则2年我就能复活小五，然后就回天斗城与你们会合。你们从这里出发朝东北方向走，上了官道后就能找到路了。我估计大约要20天左右的时间就能回到天斗城。 嘿嘿，三哥，自己兄弟我也就不跟你客气了。香香年纪小，离家这么多年也想家里人了，我就不陪你了。 白沉香轻轻捶他一下，俏脸微红。确实作为一个女孩子，她又不像史莱克七怪这样经历风雨，出了这么久的门怎么可能不想家呢？ 我的实力你们还不相信吗？谁也不用陪，你们都回去吧，老师那里想必也需要助理。哎，胖子，回去以后你留守唐门，在那里坐镇，同时把你那五堂也快点组建起来。以你现在的实力啊，当这个堂主绝不会有人不服。蓉蓉、小奥，你们回去后告诉宁叔叔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将七宝琉璃宗新的府邸安置在我们堂门旁边吧，也好守望相助啊。 宁蓉蓉和小奥点了点头，他们都知道因为当初的事，雪夜大帝对宁风致是有阴影的。这几年过去，雪夜大帝应该已经驾崩了，不知道宗门的情况，所以他们也急于返回宗门，才没有提出跟随唐三一同前往星斗大森林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